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58集。 那有什么不一样？ 沈觉笑得嘲讽。 拿笔杆子就和拿刀不一样吗？你太天真了。夏侯烈，携刀在手，可夺一人之命；重拳在握，可灭一家之门。更遑论天子一怒伏尸百万，流血千里。笔墨印玺，才是这世间最脏臭的东西。你以为你们刺客背的命债最多吗？不，最该下地狱的人是坐在奉仙殿的宝座上，享受万民朝拜的那个人。 我知道。可是 夏侯恋嘴笨，脑子里一乱，抓耳挠腮了半天，不知要如何说。 你无非就是不想我走上这条路罢了，对不对？ 沈觉淡淡问道。 对，没错。 天子怎么样，夏侯恋一点也不想管，他只知道谢金兰说过，阉党在时他退居州县，阉乱平复他匡扶社稷。沈觉怎么能成为谢金兰口中的阉党？夏侯恋深吸了一口气道。 少爷，你不明白的，手上沾了血就再也回不了头了。杀人会上瘾，你杀过一次就会有第二次，有第二次就会有第三次，你会越来越不把人命放在眼里，你会越来越觉得人和草也没有什么区别，死了就死了，没了就没了。少爷，真的想这样吗？ 他等着沈觉回答，沈觉神色依旧淡淡的，像结了一层冰。他扭过头，凝视着夏侯烈，缓缓问道： 哦，有何不可？ 夏侯烈不可置信地睁大双眼。 夏侯烈，我问你。 沈觉的眼眸波澜不惊。 你为什么杀人？ 夏侯恋怔了怔道： 为了活着。 那么我也是。 沈觉的嘴角浮起一个极轻的笑容，低声道： 我已经走上这条路了，就算万劫不复，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。蓝姑姑的仇我要报，未得我要杀，东厂我要掌，司礼监掌印我要当。如果你不乐意看着我这样，就走吧。 沈觉说完，抚平下衣上的褶皱，头也不回地踏出回廊。苍穹浩渺，广阔无垠，他形单影只地走在底下，显得有几分孤绝。夏侯恋看着他的背影，久久没有言语。那之后，沈觉和夏侯恋两个人好些日子都没有说话。沈觉闷头做事，并不管夏侯恋怎么想怎么看。夏侯恋也没闲着，这几日都不见人影，不知道在忙些什么。两个人晚上碰了面，照常熄灯睡觉，什么话也不说。这天沈觉给高飞布菜，膳房换了个管事，他们的饮食又恢复正常了。高飞欢喜地在地上打滚，他这几日又迷上了胭脂水粉，把自己的脸涂得跟猴屁股似的，白粉又铺得太厚，一说话就速速往下落。现如今他疯魔的程度可谓叹为观止，简直人嫌狗厌，连其他两个疯娘娘都不屑与之为伍，生怕落了自己疯的档次。也只有沈觉能平心静气地和他说说话。摆完菜，学过身， 却见夏侯炼站在门槛外面看着他。 干什么？ 沈珏声音凉凉。夏侯炼从背后掏出一把3尺长的木刀，平平端在手上。沈珏疑惑地看着那柄木刀，不着边际地想，难不成夏侯炼觉得他将来是个祸害，得扼杀在摇篮里，所以想用这把木刀把他戳死？ 哎呀，我怕你把自己给玩死了，教你几招管用的，到时候要是马失前蹄被抓进大牢，说不定能凭着绝世刀术逃出去。 夏侯炼装模作样的长叹了一声。 然后呢？你来投奔我，有功夫傍身，我也好给你安排差事。 说完，夏侯炼双手握刀，划出一个利落的圆弧，对着沈珏挑了挑刀尖。沈珏冷笑了两声：“ 怎么了？看不上小爷的功夫？” 夏侯炼挑眉。沈珏跨过门槛，经过夏侯炼的身边，顺手从他手里拿走了木刀，道：“ 今夜亥时，宫墙边上见。” 月光如水，风声飒飒。夏侯炼持刀静立，落叶打着旋在他眼前飞舞，簌簌声中衣袍猎猎，刹那间刀光乍起。夏侯炼拔刀出鞘，潋滟刀光如月下江波，融融淡淡，层层叠叠，次第荡开。他脚踩月光，刀尖划出清丽的圆弧，清澈的眸光凝在刀尖一点，满院风声似乎都离他远去。他的刀术干净利落，丝毫不拖泥带水，像松林里的清风明月。当他挥刀横扫的时候，刀锋掠过庭院，似汹涌的松涛。数招之后，夏侯炼收刀回鞘，对旁边的沈珏挑眉一笑：“ 哼，看清楚了吧？” 沈珏回想着方才夏侯炼的招式，掂了掂手里的木刀，皱着眉没应声。 我们伽蓝刀法不似别家刀法，讲究强身健体，以武会友什么的。伽蓝刀法是杀人术，出刀必饮血，眼花缭乱的花架子一个没有，专走阴狠刁钻的路子，怎么快准狠怎么来。 夏侯炼抱着刀说道：“ 你也不用练得多精，能收拾那些没长眼的就行。” 沈珏想了一会儿道：“ 你刚刚演示的刀术和你说的不大一样。”“ 哪里不一样？” 沈珏瞥了夏侯炼一眼，提着木刀走到中央，微微矮下身，做了个起手势。夏侯炼退到墙边，好整以暇地看着他。旁边不知哪儿递过一块桂花糕，夏侯炼下意识地接了，醒过神来，惊悚地往边上一瞧，原来是高飞坐在一块石头上，吃得津津有味。“ 喂，你……” 高飞竖指在唇边。“ 砍刀！” 沈珏动了，明明是一把粗拙的木刀，在他手里却像无锋利刃。他的刀锋凌厉无比，又冰凉刺骨，所到之处仿佛都凝着一层薄薄的哀霜。风势大了起来，落叶弥天漫地。沈珏正要使出最后一个纵劈，高飞突然推了夏侯炼一把，把夏侯炼送到沈珏的刀前。夏侯炼悚然一惊，沈珏的刀锋顿时笼罩了他全身，他几乎能闻到刀尖的血腥气。沈珏的刀明显一滞，夏侯炼抓住机会侧身一让，刀刃贴着他的衣角划过。沈珏冷冷清清地瞥了高飞一眼，后者兀自拍着手大叫：“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